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1分16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今天是周日，意味着又是杰克堂和你相伴一个小时的时间，只不过今天的设置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今天的直播间里我一点都不寂寞，所以也就意味着你可以猜得到我今天是有伙伴的。来，从这个角度看看我的伙伴在哪里。哎，好像是一个远远的抱着琴的安静的美男子。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可以想象我们今天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吗？会去聊什么样的故事呢？您正在收到的信号是来自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如果想找到我们也很简单，在接下来的节目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告诉我们的，想要和我们互动的，或者是对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感兴趣的等等等等，都可以用以下几种方式找到我们。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在上面就可以找到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直播间的样子，每一个角度一会儿你都会看得到。那十点答录机的第一首歌你准备好了吗？我想在周日晚上10点钟到11点钟，愿意坐在这里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是个孤独患者吧。第一首歌《孤独患者》，之后我们杰克堂的故事盒就要开启咯，希望每一个故事可以抚慰每一个灵魂。 欢笑声，欢呼声，燥热气氛，心却很冷。聚光灯是种蒙恩，我却不能喊等一等。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掉眼泪是用笑掩过，怕人看破，顾虑好多，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笑越大声越是残忍，挤满体温室温更冷，万一关灯空虚扰人，我却不能喊等一等。你说你爱我， 的话逃脱这也有错，连我脆弱的权利都掠夺。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 和等你开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和等你开启。你好，欢迎来到杰克唐的故事盒。今天在我面前有一个白色的小盒子，确切的说是一个白色的小瓷罐。如果你仔细的感受它，观察它，你会觉得它是空白的，纯洁的，甚至于有点脆弱。如果打开它，你会发现里面有一张字条，会写着什么呢？梦里落花。想到了三毛的那本《梦里落花知多少》，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呢？我们的故事马上开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他睁开眼，透过辨认窗帘透过来的光的颜色，心想应该还能再睡一会儿。他又闭上眼，却没有什么困意。胸口的憋闷感提醒着刚才做过的梦。他站在卧室门口，看着坐在对面沙发上的老师，心里充满愧疚。这是梦中的情形，而梦里的感觉，确切地说，是他觉得自己应该充满愧疚， 好像这样才对得起老师的一片苦心。已经很久没有梦到过老师了，他努力联想这个梦与最近生活状态的联系。老师给他介绍过一个男生，和他是同乡，家庭合适，比他大四岁，年龄合适，工作刚起步，挺受老板赏识，潜力合适。按老师的话说，这男孩知根知底，让他好好相处，认真考虑下一步。他是真的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考虑，甚至到现在，刚才那个梦之前的晚上，他和那个同乡还一起吃了饭，看了电影，他都在用力相处。他把这种纠结归因于自己的母胎单身。所谓的母胎单身，望文生义的解释就是打从娘胎到现在都没有谈过恋爱，这让他觉得释然。为什么会这么说？为什么竟会觉得释然呢？好像面对那个同乡邀约时的犹豫不决，以及见面时的手足无措，都可以用这个原因带过。他告诉自己，他只是不习惯。而说到爱，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见解。说到爱，你会觉得忠实还是孤独呢？ 世界收起了笑容，似乎想提醒我些什么。电视喃喃自语着，为什么我却变得沉默？永远都追不上那些人，那是无消失的速度。说到爱，如果你感觉到寂寞， Let's sing it out of love。 有多久时间忘了去拥抱身边爱的朋友？拥有多盼望有一段旅程，摆放每张熟悉的笑容。说到爱，就算是海似东飞，都来轻言 out of love。 猪爸爸 We'll sing it out of love. 说到爱，来自蔡健雅。现在的你正身处何处呢？正在用什么样的姿势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我说了，今天直播间里一点都不寂寞，我有一位小伙伴在旁边。刚才是这个景别，现在要给一个哈隆重介绍的姿势，欢迎一下今天的音乐小伙伴冯帆，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帆。 再说一下试试看。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帆。 好了，听到了你低沉性感的声音出现在十点答录机当中啊。所以呢，今天除了杰克堂来讲故事之外，其实冯帆也会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方式来和大家讲故事。比如说，哎，我们的吉他声。想跟着你喝，虽然没有歌词，虽然没有故事的内容，但是就是这样的状态让人觉得简单而舒服。所以在杰克堂讲故事的过程当中，也许冯帆也许会用语言的方式来表达，也许会用音乐的方式来和我或者和你产生共鸣，来对应呼应。你愿意吗，冯帆？ 好呀，来试一下。 好，那我们就开始咯。我们的故事继续。原本他打算就这么说服自己慢慢去习惯的，直到另一个人的出现扰动了现状。他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电影院门口，距离电影开演还有一分钟。一个戴眼镜的男孩急匆匆地跑过来，语调却并不匆忙，而是极其温柔的。他问你是，他也简单的回答，对，我是。当时他穿着一件灰色毛衣，里面是一件格子衬衣，领子翻出来搭配得很好看，指甲和鞋静静的。 And tell me some things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梦里落花，或者确切地说，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盒的主题。而在直播间里，杰克唐不寂寞，因为除了你听到的这个声音，还有另外的声音。给个音乐。哎，这是我的问题啊。所以你听到的这段音乐是来自于盒子里的音乐，这是来自冯帆。刚才我们有在中间聊天的时候和冯帆有讨论，今天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人设出现在整期节目当中。也许他就会这样以一个弹琴者的姿态当一个在角落里的安静的美男子。那我们就继续讲故事，互不打扰，或者互相打扰吧。其实一直以来他自己一个人都过得挺舒服的，和父母关系和谐，从来不缺朋友，大家都拿他当一个没开窍的小姑娘。女生之间的男生话题他从来不参与，最多只对自己喜欢的男偶像贡献点花痴表情吧。朋友问他从小到大难道就没有过心动的时候吗？他也只是嘻嘻哈哈地打趣说，哎呀，只在高中的时候和一个男生去小山坡上背过单词，还给他讲过作业题。看到那个男生给别的女生讲题的时候，心里会小小的别扭一下吧，仅此而已。然后就又恢复到他平时那副没心没肺的表情。嗨，那个时候也不懂。最后他归结为这样的一句轻描淡写。可是今天晚上的梦让他不由得又想起了那个场景。他已经差不多忘了，他站在卧室门口，老师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告诉他高三的学习情绪容易被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老师委婉地表达，他看到他和那个男生走得有点近，虽然是探讨学习，但是这种男女之间的探讨可能并不是必要的。那次将近三个小时的谈话让他觉得羞愧，虽然他也说不清楚这羞愧来自于哪儿，好像面对那个男孩时心里泛起的涟漪本身就是一种罪过，他真心觉得忏悔。老师之于他是和父母亲人一样的存在。高三的时候他索性直接住在老师家里， 他认定老师是绝对永远为他好的。事实上老师确实也值得他这么认定，也对他无所保留地倾注着照料和心血。所以当老师善意地提醒他不要和男生走得太近的时候，他立刻决绝地斩断了所有的可能性，第二天就再不对那个男生说一句话。后来上了大学，那男生来他上大学的城市找过他，他在宿舍里搜索各种理由拒绝见面，因为他答应老师上了大学也要好好学习不谈恋爱。他为自己的诚实守信感到骄傲，他觉得老师说的对，什么时候就要做什么事儿。他理解老师，老师完全是为了他好，希望他最好谈一次普通的恋爱，靠谱的恋爱就结婚，这样才能保证单纯的他免受伤害。现在他已经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于是按照人生日程表，这个时候差不多是该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结婚了，所以老师就帮他物色了这么一个合适的人。 还不想睡，也想有人陪。我脱了鞋，到达今天约会，你想留下来，但我说有点累。 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又梦到那个场景呢？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又出现了呢？那个时候老师是阻止，这次明明是鼓励，他想不通，就这么失眠了。他索性拿出手机逛逛朋友圈打发时间，手指不停向上滑动，思绪却没有停留在屏幕上。他打开通讯录，下意识地翻到那个灰色毛衣男的名字。不知怎么，他起意想把这个人删除，就像当时那个人从自己的生命中消失一样，不再有任何念想和可能性了。那次他来到他上大学的城市找他，他却没有见他。几年之后，他听说他已经有了女朋友，快结婚了。他当时就是这么干的，他哭着删除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删除，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难受。而那些被认定为是合适的人和事，情绪的反应可能并不是。这么说来，身体似乎比头脑更诚实。想到这儿，他翻了一个身。杰克唐的故事盒还在继续，我们的故事快讲完了，一会儿欢迎回来。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留在这里我看不到现在，我要出去寻找我的未来。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挨，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可爱。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我已经找到自己的存在，一离开头也不转不回来。留在这里我看不到现在，我要出去寻找我的未来。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挨，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可爱。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一离开头也不转不回来。我离开永远都不再回来。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杰克唐的故事盒。今天的盒子里的故事会给你什么样的触动吗？其实选择单身或者不选择单身，你总有你的理由。于是今天的话题也呼之欲出了，就在下面。是单身选择了你，还是你选择单身？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跟我们互动留言，发表你的观点，告诉我你单身的理由。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因为单身的缘故。 因为单身的缘故，日子过得比较素，刚开始有点难度，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偶尔我难受的时候，就走进南边的窗户，看看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喜欢独处并不等于许仙你在孤独，我相信当无其他救赎，人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你不以为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不情，人生只一条路，我既不是主角也不能决定起伏，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为王在自己的国度。每一个旋转都感触，每一个旋转都表露，写着在自己的国度。我在穿行之际寻路，我把青春往去路，我想是得穿行连发术。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偶尔我难受的时候，就走进南边的窗户，看看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喜欢独处并不等于许仙你在孤独，我相信当无其他救赎，人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不景，人生是一条路，既不是主角也不能决定起伏，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为王在自己的国度。每一个旋转都感触，每一个旋转都表露，写彻底诚意在全部投入。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为王在自己的国度。 为单身的缘故，日子过得不一定就要素。比如这位叫做小一的朋友就说，刚才看到好像他是怎么说的来着，比如这位叫做小一的朋友就说，有人总会问我，你一个人怎么还能够这么元气满满的，过得这么开心有趣？我不理解，为什么不可以呢？做有趣的事还必须要牵扯另一个人吗？说到底，怎么样的心态，就会拥有怎么样的风景。做有趣的人，就会有有趣的生活，不取决于其他人。至于为什么不找一个，因为感情不是像逛市集一样看到合适的就大喊快到碗里来，然后一切就都有了。我只能说，出现的人不喜欢，喜欢的人还没出现吧。看来小一崇尚的是随遇而安，而现在的他正处在安的状态里。我想这就是一种不勉强的状态，直到可以遇到某个灵魂伴侣，对他说 Hey Soul Sister。 Hey, so sister， 欢迎回来。你的灵魂伴侣你找到了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单身的理由是单身选择了你，还是你选择了单身呢？我期待听到你的答案。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这里，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各种角度，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全景，比如说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我和另外一位嘉宾坐在直播间里面和大家讲故事弹琴唱歌，好不惬意。当然还有这个脸比较大的杰克堂的这个角度，说话题。但是在说话题之前呢，我要先听听音乐会告诉我什么，或者说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小伙伴冯帆会告诉我什么。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冯帆，欢迎。 Hello， 也可以用音乐出场的方式给大家一段对我来了的感觉。好好听啊。所以说杰克堂的故事盒里面的盒子的音乐很多就来自于这里。那话题的部分，刚才我有跟冯帆聊，我说怎么样，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他说好像不太确定，不知道，以及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用语言的反应还是音乐的反应，它都是一种呼应的方式，所以让音乐人用他最舒服的方式来呼应，我想就是最舒服的状态。这就好像刚才那位叫做小一的朋友一样，他所说的是一种不勉强的舒服的状态，随遇而安的状态，随性的状态。而这个状态是我希望可以在杰克堂的故事盒里面呈现出来的。啊，时间好像慢慢的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先做个小小的预告，一会儿我和冯帆会有一个合奏的环节。当然了，其实不能算合奏，我只是班门弄斧的摆一下造型，但是会唱歌来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杰克堂的故事盒写一首主题曲。我会好好想一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尾。而在这之前，我期待可以看到你的回复，你告诉我在你的心中你选择单身的原因，或者你选择不单身的原因都可以。比如说像这位朋友啊，蜜肖，一个人也很好啊，吃糖的时候不会想到还要留一颗给另外一个人，就像冬天里面戴上围巾也不会想到要不要给另外一个人也准备好，就像现在说什么都不用顾及另外一个人的感受，多好。好像听上去蛮有道理的。有的时候就算是有伴侣的你，也会希望有一个单独独处的空间，一个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诶，说到这儿想问问冯帆了啊，冯帆已经是名草有主的人，不是单身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很适合和他讨论。但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愿意做些什么来打发时间呢？ 我觉得一个人的时候应该就是弹弹琴，读读书，然后听听音乐，然后让自己跟音乐在一起。 天哪，果然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连选择的兴趣爱好都是这么的安静。但是可以感受得到当一个人的时候，就像冯帆所说的那样的一种惬意，你找到了吗？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完歌之后也许我们就准备好要为你们演唱一曲。下一首歌来自十点答录机，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我喜欢那个装作勇敢的你，不管你是不是装的还是真的勇敢，都想拥抱你。 当世界都睡了，我没想到是你披上了前锋衣，就这样狂奔而去。而世界还是黑的，

都唱掉了，我的天。节目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大不了重新再来，经历了各种啊，不知道弹到哪里去，不知道琴的那个叫什么，就是话筒跑到哪里去，等等等等，但是没关系，你会相信自己，总会找到的。好，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想想送给你们哪首歌呢？这首吧。一切也不过是走马灯一样，希望大家晚安，这里是十点答录机，下周再见。 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电话还没拨已经扣个，为你熬的夜都冷了，数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笑我耳朵是另一个，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路人穿街过河。